窗风，那么欢喜早握你抱几风，那么一切世间乐肩上大轻轻风，那么握你窗灯光风，那么回去找风，金刚老墙不散金黄风，那么大墙紧紧有梦风，那么大悲光风，那么自立王风，那么自藏风，那么展坛后庄严圣风，那么仙山守风，山一佛，那么光庄严王佛，那么金华光佛，那么宝盖照孔自在力王佛。 静静 佛，南无索妙罗佛，南无水天佛，南无坚德佛，南无旃檀功德佛，南无无量聚光佛，南无光德佛，南无